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411章。多亏极星狼是非常灵活的生物，烈焰火舌跟火柱喷涌之间，它还可以勉强找到一些夹缝作为踏脚。而莫凡在能够施展唯一一个初阶魔法时选择极星狼，也是相当的明智，否则他根本不可能躲过这扩散范围有一倍的猎犬九宫。 哼，不是这家伙天生双喜，这回合他就输了。 观看台上，黄星丽非常不满地说道，没有召唤系，莫凡确实直接被逼入绝境了，很可能就此败下阵来。而被烧得嗷嗷直叫的莫凡也真正体会到了火榜前十的恐怖，那如大山一样压来的气势让他还没来得及喘上一口气。 凝神项链应该可以帮我抵挡一次他的灵魂冲击，丁雨眠应该不知道这一点，要想赢他的话就得抓住这个唯一的翻身机会了。 莫凡灰头土脸的，但经历过多次战场的他还不至于就此乱了阵脚。他的多系在丁雨眠面前是很难施展的，幸好萧院长当初送给自己一条凝神项链，可以抵挡一次心灵系的攻击，这是莫凡最大的依仗了。他必须谋划好如何一招制敌，否则凝神项链的底牌放出来还没有重创丁雨眠便直接认输好了。 只能先拖着了，等丁雨眠心急露出破绽，正好还有极心狼可以帮自己缓解一下。 莫凡心中盘算着，极星狼身上有很多处烧伤，伤得不轻，连奔跑的速度都受到严重的影响了。不过极星狼还是能够为莫凡排忧解难，毕竟丁雨眠的心灵冲击对一只野性的魔狼起不到多大的作用。 极星狼去缠住他， 莫凡发出了指令。极星狼迈开了步子，被烧伤的他显得非常愤怒，要从丁雨眠身上讨回点什么东西来。面对极星狼的狂袭，丁雨眠不为所动，他忽然间闭上了眼睛，有星图在他脚下快速地描画着。 林一安抚， 丁雨眠睁开双眼，眸子如秋水一般的明亮而清澈，更有一道道仿佛可以流淌到心灵当中的柔和心意传递到了极直的极星狼暴躁的双目当中。极星狼跑起来气势十足，离弦的箭一般，有旋转的气流在伴随着。丁雨眠第一道心灵涟漪荡漾过来的时候，极星狼速度不减，只是那双瞳孔闪过了一丝疑惑。第二道心灵涟漪涌过来，极星狼眸子间的残暴突然间被抹去了，竟然难得的露出了几分清澈。第三道心灵涟漪打过去，极星狼步伐突然间慢了起来，冲击起来的气势一下子消散了一大半。此时极星狼已经冲到丁雨眠的面前了，正好第四道安抚心灵涟漪出现，极星狼满身的残暴野性烟消云散，就连之前要攻击的利爪也不知什么时候落下去了。 乖， 丁雨眠伸出手抚摸了一下极星狼脖颈周围那些飞扬的有些凌乱的毛发。极星狼哪里还是一只凶兽暴狼啊，彻底变成哈士奇了，长长的舌头无比二逼地吐了出来，一副被抚摸得非常舒服的蠢模样。 到一边玩。 丁雨眠细声细语地跟极星狼说道，极星狼格外的听话，摇动着那平日里僵硬无比的狼尾巴，竟然自己跑到了结界旁，一屁股坐在战场的最边缘，温顺的跟一头大体型的雪橇犬没区别，就差脖子上套一个狗项圈了。看到这一幕的莫凡脸上是何等的恶寒呢、啊、这还是那个好战好斗的召唤兽极星狼吗？之前在沙网河的时候，心下一直都在施展着灵一安抚技能，那时候莫凡就感觉这心灵系的魔法很变态，谁知道可以变态到这种程度了，直接把自己气势汹汹的召唤兽安抚成一条温顺的大狗了。 哦，能有点出息吗？ 莫凡有些看不下去了，赶紧把极星狼给收回到了次元空间当中。他还真怕丁雨眠接着灌迷汤，极星狼会冲过来反咬自己的。 还好丁雨眠不是鬼父那种高阶法师，心灵系的摄魂控心若是施展到吉星狼的身上，吉星狼真的会叛变的。吉星狼是不指望了，莫凡现在必须把自己的心思全都投入到凝神项链当中，这是他获胜的唯一保障。 叶泉，九宫。 丁雨眠战斗起来简直就是个狂人，那放大了整整一倍的烈焰拳头轰在地面上，九道火焰龙柱卷得整个比赛场都是他淡褐色的烈焰。这种淡褐色的烈焰算不上是特别强的火种，没有煤焰那么霸道，可是丁雨眠的天生天赋实在可怕，让莫凡完全没有可逃的余地。嘣的一声，一道火柱突然的从莫凡脚下喷涌而出，原本以为莫凡的身法已经跑出了烈焰柱的范围，偏偏这粗壮了一倍的火焰巨柱让莫凡一时间是反应不过来。等他意识到自己仍旧站在九宫区域之后，火柱一下把他冲到半空中了，一声惨叫，半空的莫凡一下子承受到了更多的火蛇席卷，上半身的衣服全都被烧了一个精光，露出了一身被烧得有些皮开肉绽的肌肤。从空中掉下来，莫凡也是摔得七晕八素的。看着遍地还在焚烧的九宫烈焰，莫凡跟个不死的蟑螂似的爬了起来，吐了一口嘴里的血沫。丁雨眠看着莫凡，脸上露出了几分诧异之色。 这种情况下你都不使用魔具保护自己吗？ 丁雨眠开口跟莫凡说道。不知道是莫凡这家伙灵种的火焰抗性比较强，还是拥有三个系的人身体体质超出常人，往常一些法师受到这样一道火焰巨柱的冲击多半是废了，这莫凡却还可以爬起来。你想看我身材，我哪能不从呢？莫凡咧着嘴笑着。 油嘴滑舌，下一次你再不使用魔具，你就别想在一个月之内爬起来了。 丁雨眠冷峻地说道。莫凡站在原地，已经开始描画起星图了。两道烟红色的星轨快速地交织着，形成了整个火纹的轮廓，周围又有无数的星子在慢慢地浮现，光芒闪耀之时，有一条鲜明的星线把它们相连着。 没有用的。 丁雨眠知道莫凡已经穷途末路了，事实上，即便莫凡使用了楷模具也没有任何用，他的魔法施展不出来，楷模具呼唤出来也不过是给他拖延一些时间。看到莫凡这种时候描起星图，丁雨眠便知道这家伙是打算放弃了。别说是星图，星轨能够描画成功的，那也是丁雨眠想看看他玩的是什么把戏而已。星图描画到第四道，丁雨眠不再让莫凡进行下去了。心灵系的星轨几乎瞬间完成了，一道灵魂冲击在空气中荡起了一层肉眼无法看见的特殊闪电，以极快的速度飞窜到了莫凡的身上。莫凡的身体安然无恙，可是精神世界的星云世界却立刻遭到一次重创。原本正在按照顺序正在非常快速排列的星子们，遭受到这灵魂闪电冲击之后，全都如绵羊遇到饿狼似的四处逃窜，根本就不听从法师的命令。凝神。就在这时候，莫凡胸膛挂着的菱形项链突然间闪耀起蔚蓝色的光辉，这蔚蓝色光辉流淌到心灵，并不是组成了一道心灵之墙来阻挡这种内心攻击，而是进入到法师的内心深处，加强了法师的专注力。心灵冲击无非是在人的内心激起了一串电击一般的疼痛，让法师在这种疼痛当中丧失把控的能力，而凝神项链是让法师的精神力专注数倍，疼痛不减，忍耐力却是增加的。星子们吓得逃窜，但莫凡立刻以更强的把控之力强行把所有逃窜的星子给抓了回来。星图的第五道星轨成型之前险些断裂，却被凝神项链的专注给悬崖勒马了。第五道星轨最终顺利完成了，并且第六道星轨已然开始描画了。 凝神魔器。 丁雨眠终于明白莫凡为什么敢当着自己的面描画星图，再施展一个心灵冲击已经来不及了，更何况凝神状态之下心灵冲击未必能够起到百分百打断的效果。该我还击了。 莫凡浑身燃起了嫣红的刺目的火焰，剧烈无比的窜了起来，连周围的空气都被引燃了。眉眼猎拳九宫。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412章，莫凡的猎拳九宫范围是明显要比丁宇棉的小上几号，但是威力却更甚上几分。高温的火焰喷涌到结界上，蓝色的结界都会晃几分的，观看席的人们可以切身感受到比赛场当中那暴力法师所掌控的眉眼有多么的炙热与澎湃。烈焰九宫当中，丁宇棉没有再做保留，身体快速的被一块块的柔软的甲胄给保护了起来。这些甲胄呈现出青色，材质柔软而光滑，并非是野兽妖魔的皮骨所造，更像是某种植物炼化而成的。或许自身修的是火系，丁宇棉这楷模具分明不是火焰抗性的，甚至在火焰面前起到的效果并不明显。随着莫凡的 2.5 倍威力的眉眼狂然之下，丁宇棉不得不退到整个赛场最边缘的位置。莫凡知道丁宇棉的可怕，好不容易有了一次反击，他绝不会再给丁宇棉施展灵魂冲击的机会。趁着猎拳九宫还在持续，趁着凝神项链还能起到一丝效果，莫凡再描画起了星图。紫黑色的雷电轨迹在莫凡周围迅速地闪耀着，快速地组成了一幅更加狂野的星辰图案。千军霹雳狂舞，雷系星图还在脚下，暴躁至极的雷电之力便已经凝聚在了丁宇棉头顶的上方。硕大的雷云悬浮，有如蟒蛇一样的电光在云中一闪而逝的翻腾。随着莫凡指去，霎时间紫黑色的雷电破开了这片空间，狠狠地轰打在地面上的丁宇棉身上。轰的一声巨响，千钧附带空间震荡，霹雳轰落便使得那片区域都震响了起来。轰轰轰的，更多的霹雳坠落了，一道道的打在了丁宇棉铠甲和他所站的地面上，地面突然的碎裂一大片，有碎沫在飞舞着。丁宇棉没什么位移的技能，他现在只能够凭借楷模具跟盾模具苦苦的支撑。然而第三级的中阶雷系魔法却比猎拳九宫还要霸道，尤其是丁宇棉这种单体承受的目标，雷电轰落铠甲都会碎成粉末的。狂舞之雷让丁宇棉周围化作了一片雷区，被动防守之下，丁宇棉浑身已经发麻发软了。雷电火花噼啪作响着，角落那块比赛场已经面目全非了。丁宇棉在盾模具跟楷模具的保护下，却已经娇躯剧烈地颤抖了起来。他的楷模具在面对莫凡猎拳九宫时便已经显得几分无力了，在面对这附带强大击穿轰顶震荡之力的狂舞雷电，更是不堪重负了。青色的铠甲碎片慢慢地从他身上剥落着，丁宇棉脸色苍白地支撑着摇摇晃晃。你已经没有防守能力了。莫凡往前走了一步，周身还有无数如狂蟒一般的雷电印记在悬浮着，只要莫凡一声令下，这些雷电狂蟒就会疯狂地窜向丁宇棉的。丁宇棉的破碎的铠甲是无法抵挡得了这些雷印之力的。 你宁愿遭到烈焰的重创，也不使用凝神项链，就在等待这不让我翻身的时机。 丁宇棉重重地喘着气，凌厉霸道，这就是丁宇棉给莫凡的评价。雷火双修，莫凡简直就是一个毁灭机器。猎拳九宫这种爆炸威力的技能之后，还能够再施展出威力更加恐怖的霹雳狂舞。雷比火更不讲道理，丁宇棉之前的对手都是很少是这种变态进攻型的，所以他的楷模具选择轻盈跟柔软的，可以确保他本身就没有移动技能的情况下，还不至于如同一个靶子一样被攻击。按理说这昂贵的楷模具已经可以在单对单的情况下抵挡下对手一轮的全力攻击了， 可惜这种清灵型的楷模具是阻挡不了魔法这种暴力型法师的，一旦给莫凡出手，丁玉棉便完全没法招架。 整个中介领域最强的两个毁灭魔法，唉，假如丁玉棉的楷模具是厚重型的，输的人就一定是莫凡。 哪有那么多假如啊，赢了就是赢了。 说的也是，不过这个大魔头作为新生已经将两系都修炼到了第三个级别，真没有想到。 胜负已分，这场战斗前面一大半的时间都是莫凡被动挨打，不是被心灵冲击电的各种星图锻炼，便是承受着丁雨棉烈焰的灼烧。可惜丁雨棉辅修心灵系，也意味着他的进攻手段会变得比较单一，对付莫凡这种自身拥有很强火焰抗性的法师，短时间是无法让他落败的。最重要的是，一直假装毫无还手之力的莫凡，在最后突然间使用了凝神魔气，紧接着雷与火并用，毁天灭地，瞬间击垮了丁雨棉的防御。估计连丁雨棉都以为自己赢了，却在最后被瓦解掉了。莫凡的反击机会只有一次，但他也只需要一次。 莫凡上， 魏荣大声地宣读着比赛结果，顿时观众席上一片错愕的惊呼。高呼的大部分都是新生学员，如今新生当中最高排名的也不过是木奴娇，刚刚迈过前五十这道坎儿，而莫凡不负大魔头之名，赫然斩杀前十妖孽强者。丁雨棉的实力所有人都见到了，设身处地想一想，他们这些所谓的中阶高手很可能连一个魔法都施展不出来就惨败，即便有凝神魔气还击，也不可能像莫凡那样造成整个中阶最强的打击。其实获胜的莫凡自己也长长的吐了一口气，若不是他在上个月将雷系星云提升到第三个级别，这次挑战前十的比赛他是必输无疑了。霹雳夜叉的威力是不及霹雳狂舞道道轰击的。 我的火焰有潜伏效果，把这个服下，把火患除掉。 丁雨棉休息了片刻之后恢复了一些状态，顺手抛给莫凡一瓶浅褐色的药剂，与他火焰的颜色有几分相似。莫凡身上都是伤，反观丁雨棉除了看上去虚弱之外倒没有什么伤痕。谢了。莫凡接过药剂，咕咚咕咚的潇洒的一饮而下。丁雨棉看着他有些出神的样子，莫凡以为他被自己这洒脱行为给吸引了，再加上光着膀子秀出完美好身材，顿时浮起了一个自我感觉迷倒万千少女的笑容来。丁雨棉愣了一下，随后又不作声的拿出一瓶相同的浅褐色药剂，淡淡的说道： 这个外敷的。 莫凡脸上的春风得意的笑容一下子僵得不能再僵了。 啊，哎呀，哎，疼疼疼疼疼疼，轻点轻点，哎， 医务室里面传来了莫凡鬼哭狼嚎的声音，余音绕梁的久久不散。白眉老师再检查了一番，确认莫凡身上没留下什么隐疾之后，这才让他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丁雨棉给你的药剂还不错，可以将火患去除干净，不过你身上这被烧的蛮严重的，你小子还蛮皮糙肉厚的，换做别的法师估计疼得昏过去了。 白眉老师说道。估计是被烧多了吧，身体都有免疫力了。莫凡说道。 或许吧。 白眉老师，能不能帮我那个没出息的召唤兽也治一治，他也受伤了。 我不是兽医。 白眉老师黑着脸说道。第十名拿下之后，莫凡感觉自己都快成一方笑霸了，甭管是刚来的还是老面孔，都认得自己这张脸，有的退而远之，有的刻意套近乎。老生那边，莫凡是被冠上了嚣张跋扈的名头，新生里面莫凡威望极高，已经有领头羊的趋势了，毕竟莫凡是代表他们新生拿下了一个前十的名头。新生刚入主校区，难免被老油条欺负，要么不懂规矩，要么经验不足，资源还会被刮走的。莫凡今日之举算是撞栽他们新生了。学员之间也分派别，莫凡不属于任何的派别，所以橄榄枝这是一根接着一根递过来。 蹲个坑，隔壁坑的都要给莫凡做一系列的思想工作。好在不少人都已经知道莫凡是不入任何一方势力的，中等势力观望着，那些名头大一点的世家跟势力又多数知道莫凡跟穆家姑娘同居，争也懒得争了。但是太平日子并没持续多久，逐渐一些大势力的手开始往莫凡这儿伸过来了。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413章。不知是哪个好事之徒，趁着莫凡杀入前十这一次名头，便是将莫凡内定为世界学府大赛成员之一的事情给公布了出来，让好不容易在近段时间颇有风头的莫凡一下子又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火榜前十大概就是明珠学府内院总榜前百的人物了，在整个明珠学府顶尖高手看来，那也不过是这个新生蛮强的，但要撼动那种明珠榜的神级人物还有段距离呢。因为真正心系世界学府大赛的人都清楚，入选名单之中的一定是要强到有统治能力的学员，各系榜前三的人都可能靠边站，凭什么一个新生就会被内定呢？这货也不过是才刚刚杀入系榜前十，在整个明珠学员能排前一百都不好说，那些总榜前十的没被内定，他何德何能呢？魔法教育部部长的亲儿子吗？ 听说了吗？大魔头莫凡是内定选手，世界学府大赛他已经占了一个名额。 哼，无稽之谈呢、啊！我们国内选手那可是从全国名府之中筛选出最最强的人，组成一支队伍与世界各国对抗。先不说他莫凡在明珠学府才刚入系榜前十，就是能入总榜前十，那也还有其他学府第一第二的人竞争，他得排到多少名开外啊？ 我也觉得，可这消息是可靠人士传出来的。 可靠人士、有关部门、专家，这些东西最不能信的。 校园内一下子充斥了各种的消息，近段时间大家都在谈莫凡新生斩获前十的事情，再加上世界学府内定名额爆出，更是火热不已啊。莫凡本来还享受着新生的敬畏呢，还有老生们的尊重啊，可这事儿一闹，全校就跟得了传染病似的，眼睛通红通红的。 捧得这么高，牛逼吹这么响，迟早摔死。 就你这种货色还内定选手，先不说其他校府高手分分钟虐爆你，自己学府的都可以将你打成狗。 这就是内定选手啊，长得也不怎么样嘛。 耳边全是这种妖魔鬼怪的声音，莫凡烦不胜烦的，真想把那个透出消息的混蛋抓过来痛打一顿。不过由此也表明了这个名额的重要性，无论是为了这个名额勾心斗角的那些顶尖高手，还是只能够观望却心怀妒忌之人，都极为在意这个世界学府大赛。想想也是，由五大洲魔法协会发起，全世界名府联合举行，老法师们不愿意以胜负来评判自己，以免造成负面影响，可是青年法师却充满着热情跟拼搏，于是每一届的世界学府大赛便格外的精彩而刺激，更是举世瞩目。那些世界子弟在学府之内的时候就绞尽脑汁的出风头打响名望，可无论再怎么出谋划策，再怎么众星所捧，都不及参加一次世界学府大赛，哪怕是替补，一个该替补所在的世家便会兴旺起来啊，其所在的势力便会腾飞的。在往常，各大势力对在校表现突出的莫凡估计也就是比较重视而已，可世界学府内定选手消息这么一出，莫凡炙手可热，甭管真假，这人各方势力都势在必得了。于是校内一片的红眼，校外势力是一片绿色橄榄枝，莫凡真的只想做个安静的美男子了。总之莫凡是到后来才知道，审判长唐宗是世界学府大赛名单的敲定人之一，唐月很早就说过给莫凡一份礼物的， 也就是提前从他爷爷唐宗那里知道了审判长力荐莫凡这件事儿。特别巧的是，魔法宫廷那边由于票选人刚退休，选择权给了议员祝盟。作为宫廷议员，祝盟本来就有一票，于是被莫凡骂过几次的魔法宫廷掌管人拥有两票的推举权。一般来说，名单当中有学员获得四张的认可票，基本上跑不掉了。唐宗那里一票投给莫凡，祝盟议员估计也是为了弥补自己当初杀图腾玄蛇的愧疚，两票都给莫凡了。已经拥有三票的莫凡跟内定没什么区别了。随着世界学府大赛即将开始选人，国内各大学府的顶尖学员们都还在为一个提名而争得头破血流的，忽然间知道了已经有人被内定，脸上的表情自然是丰富至极了。就拿火榜第一的东方烈来说吧，他现在可是连提名权都还没有拿到呢。莫凡草根出身，不入世流，所以在从萧院长那里得知世界学府大赛有他一个坑的时候，他什么反应都没有。等到近段时间有关世界学府大赛的选人如火如荼进行之后，他才意识到这个内定名额有多牛叉，是千金难换呐。还想要一步一步踏上更高排行的莫凡，一下子被人戴了这么一顶高帽子，喜是没有，忧是多了不少。不过他也是一个既来之则安之的人，外面怎么沸沸扬扬，他都是好好修炼的。干掉了前十的丁雨眠，他拥有了一个月进入三步塔修炼七天的机会。召唤系星云还在第一个级别，奶量不足，得再发育一个级别才好喂小炎鸡。等小炎鸡成长起来，莫凡哪里还用怕那些人的红眼跟挑衅呢？哪个不服就让小炎鸡咬谁，给他呀惯的。一个个不好好修炼，不思进取，就知道毒舌，见不得靠脸吃饭的吗？莫凡没理会那么多的是非，现在他只想好好在学校里面待着，提升自己的修为。校内应该有不少人半只脚踏入高阶了，而自己连高阶的门槛都没摸到呢，何年马月才能够进入到高阶法师，掌控着更强的高阶魔法呢？到了秋冬季，中部冷风稀少，古都方圆百公里枯草连天的，一眼望去都是灰蒙蒙的，没有了色彩。古都整体也呈现出灰色、褐色、旧铜色，在城墙内所能看到的一些比较鲜艳的城楼也不过是经过人工粉饰过的。城区四方朝正，越往中心道路反而宽敞，规规矩矩的分布在了钟楼的周围。古都西安的魔法协会便设立在钟楼，协会之所几乎都是地标，或者说地标总会被掌控着最高权威的魔法协会给占据着，所以这座历史悠久的古老城楼无论何时都是人来人往络绎不绝的。猎者联盟在鼓楼，与魔法协会所在的钟楼相隔不过1000米，两座名楼遥相而对，像是两个屹立在这里的守卫巨雕。军方势力呈现城外驻扎分布，威胁到这座古楼成都的有太多太多了，其中已经要被列为世界文明的亡灵之种与秦岭之妖，便已经让这座城市没有几个岁月是安宁的了。据说无论是城内还是城外，掘地百米必定有白骨。骨并不可怕，因为那不过是战者的遗骸，可怕的是那些已经变成了一具遗骸却依旧眷念着这个世界的生灵。这些生灵往往没有了记忆，没有了意识，有的就如同野兽一般的饥饿跟杀戮本性，方圆之内有活物，他们就会疯狂扑过去。所以猎者联盟、魔法协会还有军方，他们每个月都有做不完的工作，便是超度这些生灵。张小侯急忙忙地离开了上海，返回到了临潼军区的时候，便马上被分派了一个清扫的艰巨任务。张小侯到这中部历练也有一些时间了，大多数都在负责着巡查、培训、学习和修炼。军区虽然也分派了一些任务给他，但其实都是一些并没有太大难度的。这一次返回，张小侯马上接到个指令，那就是开展一次救援，将深陷在咸池的勘测人员给营救出来。探测人员大概是半个月前出发的，前往躁动不安的咸池去探明情况，一方面考察这里亡灵的滋长速度，另一方面是尽可能的将零散分布在咸池附近的村落给遣散。这片土地的人和亡灵共居一片耕地， 即便不是魔法师，也有他们民间自己的法子来躲避亡灵的袭击。甚至有一些民风彪悍的民族，他们更是靠山吃山，借助亡灵之地来维持他们村落的生活。这种现象在这一代不算少见了，甚至传承了近千年。亡灵对这些居民来说跟普通野兽一样，只要方法得当，即便他们无比凶残，见活物就杀，但一样可以相安无事。不久之前，沙网河躁动了，卷起了一场诡异的风波。那些沉睡在地底下的生物在一个月之内频繁的苏醒，有东西苏醒，就意味着有更多的厮杀。沙网河一乱，也引得这片亡灵之土不像往日那么平静了。那些凭借着古老方法在亡灵之地夹缝中存活的村落遭受到了灭顶之灾，已经有四个村子在一夜之间彻底从电子地图上消失了。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吧，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414章，魔法协会猎者联盟的人格外重视，于是派出了勘测人员，一旦检测到有躁动的气息弥漫和波动，就必须立刻通知周围那些危居村落全体撤离。然而就在不久之前，勘测人员发现咸池一带涌起了腥风，吹遍了大地，前去遣散掉咸池一带危居村落民众的时候却一下子渺无音讯了。张小侯得到的任务虽然说是去救援，可勘测人员失踪快两个月了，上头基本上是让张小红等人去确认这些人是因何而死的，找到他们的遗体，给魔法协会和猎者联盟那边一个交代。 上头也真是的，派我们去做这种事，去找失踪了两个月的勘测队伍，早干嘛去了？ 队伍里的赤猴王童骂骂咧咧地说道。张小侯这个队伍一共九个人，和一个军官带领一个班的军法师的正统军方方阵有所不同的是，张小侯属于特别组，一般都是与其他表现出色的军官一起出勤，执行一些难度更高的任务，可以算作是特种兵了。这支队伍全都由军官级别的军法师组成，一共两个赤猴，负责探路、引妖和扰乱。张小侯便是赤猴之一，另外一位就是王童了。此时王童跟张小侯两个人走在队伍比较靠前的位置上，王童是个抱怨狂，从启程最开始就跟张小侯抱怨个没完没了。 还是秦虎这家伙爽，坐在天鹰上连腿都不用倒弄。 王童抬着头，目光注视着队伍当中飞翔在高处的一只雪白色的天鹰。秦虎是队长，也是指挥，同时是一位天鹰法师，其他人都要慢吞吞的前行，他却可以用天鹰来代步。 你也别说个没完了，除非你直接跟上头说你退出接受处分，不然说再多你还是要去完成它。 张小侯的心态比较好一些。 我就喜欢逼逼，一天不逼逼浑身难受。 喂，三哥。 你们斩空老大，我也不知道啊。听他训我了。 我在执行任务，暂时没有和斩空老大联系过，但我听说他提着一苍狼的脑袋回博城后就不知踪影了。 好，有斩空老大的消息我立刻告诉你，不过我这次要执行任务一段时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回到军区。 哎，小岩姬怎么样了？我怎么可能会有事，全队就是我最能跑，打不过我还跑不过吗？我们是军官，没有逃兵这么一说，谁能保住性命就谁先回去汇报情况，就算其他人都挂了我也肯定没事。 张小红一边前行一边用耳塞跟莫凡聊电话，这会儿还没有到闲置区域呢，也不需要提太高的警惕。挂掉电话，一旁的王童这眼睛里面都是怨念，不爽地说道： 你咒谁死呢？我敢说要这次真有危险，第一个死的人肯定是你这乌鸦嘴。 嘿嘿，我就打个比方。 张小猴尴尬地挠着头说道。 打比方也不行，跟你打电话的人是谁啊？听你叫他哥，你不是说你是独生子吗？ 王彤满目无聊地问道。 我们一个巷子里长大的，跟我亲哥没啥区别，他从小到大都罩着我，现在也是。 你好歹是一个军官，一位终结中的强者，怎么说的自己跟个小屁孩似的，还有别人罩着。 他比我厉害多了。 得得，我们军区那些实力顶天的，也不见他们能够把这里的脏东西给消灭干净。 一行九人渐渐踏入了咸池地带，咸池无非是一块地名而已，这是一片很少能够看到植被的土地，泥土松软，时常会有细细的白沙。白色细沙其实就是骸骨风吹日晒之后所化的粉末，看上去跟盐撒在地上一样。当地人不直接说是盐，而把这里叫做了咸地。咸池无非是秦岭北路跟西安长安区接壤的这块平地而已，由于这一带略显低洼下陷，从地图上来看如同一块池子一般，后来就彻底的叫做咸池了。咸池往东北方向设立了长长的安界，在其他地区的安界大部分是要塞、哨岗、驿站、结界这样的交错相连的模式，形成了一个由军区驻扎、猎人居城、魔法协会管理的模式。而在古都，由于这里栖息的妖魔极其特殊，导致古都的安界并不是特别的稳定，以长长的土墙来围成了一个明显的安界。土墙是土系魔法师所设立的保护之墙，时常移动的关系便导致了某些原本在安界的村落不经意间被圈到了安界之外。这要是在沿海、南部或北方，这种没有在安界内的村落是很危险的，根本存活不了几年，就很可能被妖魔践踏的没一个生还者。在古都这边，由于危居一族特殊的避亡灵本领，所以安界之外仍旧有村子，数量还不少。这些村子被国外那些魔法协会称之为奇迹之村了，村民的胆量突破了天际。 我们第一个目的地是这杨杨村，他们背靠着山脚下，算是秦岭北路危居一族，大概有30户人。 队长秦虎从空中落了下来，手上拿着一张看上去很新的地图。地图这玩意儿越新越好，只有新的地图才可以详尽地描述出近期的地段变化，古老地图这种东西十有十一坑。 这村子名字真喜感。 队伍里像个顽劣孩童的陆红晶说道。 别说这些无聊的东西。 秦虎眉毛一横，不让其他人再胡乱插嘴。 从我们这里到杨杨村大概还有4公里，太阳马上就要下山了，我们是不是该想个法子怎么应对？ 队伍里的女军师石少菊说道。 杀过去呗，还能怎么样？就凭这些小妖小师，难不成还能够阻挡得了我们这一队大法师不成？出来一个灭一个。 陆红晶说道。 别把事情想得太天真，别忘了这片土地之前已经勘测过了，被列为橙色地带。 秦虎明显是一个万事都小心的队长，见到这些队员们不以为然，立刻严肃了起来。 橙色地带，红色地带我也经常在上面散步。 王彤插嘴说道。猎者联盟的人会经常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描制妖魔分布图，然后用不同的层次颜色来表达妖魔的密度。妖魔越多越密越强，颜色从白色到橙色，再到红色，最后到黑色，对应的也是城市警戒级别。绿色地带那是安界，白色地带那是妖魔零散游荡的地方，橙色地带意味着妖魔族群的栖息，属于危险区域，非老道的猎人、特殊团队或是高强法师是不能踏入的。红色也就是血色的区域，那是死亡地带，很容易被妖魔成群结队的给围堵，妖魔数量多如潮水。红色跟黑色之间还有紫色，紫色地带那就是妖魔的国度了， 超阶法师踏入都会有去无回的。至于黑色，那就是生命的禁区了，至今没有人类踏足过，似乎连妖魔也没敢踏入，称之为禁地。绿白橙红紫黑一共六种颜色，其中后四种橙色红色紫色和黑色分别代表着四个警戒的级别。当初博城响彻的血色警戒，那就是第二个级别的城市警戒了。古都异地亡灵国度当中可以说是整个中国警戒最频繁的城市。对于居住在这里的人民来说，警戒之声和警戒之色简直跟每天唤醒他们的晨曦钟声一样。该喝茶的喝茶，该八卦的八卦，该奔赴战场的就奔赴战场。当然更由于这里的特殊性，在太阳还高高挂在天空当中的时候，电子地图上的区域显示颜色大多都是绿色跟白色，了不起出现一个橙色，那都是因为秦岭妖魔迷路误闯的。但只要日落西山，必有这片大地的光辉慢慢被收回的时候，整个古都安界之外地界板块都飘红了，夜幕降临，接管这里的就不再是人类了。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415章。此刻这支临潼军区的特别小队就站在安界之外，夕阳余晖都已经消失了，暮色与死亡的气息一同弥漫在他们的周围。脚下分布着细细颜色沙子的泥土下面发起了奇怪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在咀嚼，又像是在敲打。张小猴是第一次正式踏入亡灵之地，他整个人显得很紧张，目光警惕地环视着四周。猛然间，一双双干枯腐朽狰狞的手臂破土而出，像是雨后的春笋一样，就在离张小猴不到五米的那块小泥丘上摆动抓绕着。 我的脚，我的脚！ 不知谁突然间大叫了起来，声音凌厉地在刚才降下来的夜幕当中回荡着。张小猴转过头，赫然发现陆红晶正站在满是腐肉手臂的泥丘之处，他的双腿被几只尸手给死死地抓住了，尸手宛如钢钎一般扼住了陆红晶的脚踝，让他根本就动不了，而其他的尸首尸爪就在陆红晶的腿肉上乱抓乱撕，其中一个非常饥饿的尸物更是破土而出，黑铁般的脑袋凑到陆红晶的腿肚子上一口就咬了下去。众人都没有回过神，等要救人的时候，陆红晶膝盖以下就只剩下血淋淋的白色骨头了，整个人更是在剧痛之中往后倾倒着。 别倒下！ 队长秦虎大吼了一声，陆红晶一旦倒下去，他整个人就会变成一堆白骨的。王师的啃咬和撕抓速度比成群成群的食人鱼还要可怕。 地波！ 张小猴的反应非常快，他第一时间念起了星鬼之咒。他操纵着那片区域的泥土，利用流沼的第二属性，强行把那片松垮的土地给凝结成了石头。流沼松软，可以是沼泽流沙死死地粘住妖魔，让他们寸步难行，而坚硬起来可以坚如磐石。张小猴正是强行将陆红晶所在的那块土地变成了坚固的岩石，凝固住了那些可以自由活动的尸爪。土系灵种在这个时候会起到很好的效果，尸爪碰到坚硬的岩壁之后就开始狂砸了，短时间无法再攻击陆红晶。陆红晶身体不自觉地往后躺去，也还好躺在了坚硬的区域，否则顷刻间性命就没了。 救人！ 秦虎急忙对着王童说道。王童愣了片刻，这才踏起了风轨，以极快的速度冲向了陆红晶。陆红晶的膝盖以下已经没肉了，王童直接把他扛起来，立刻带到队伍当中。嘴里堵着泥沙的叫声从周围传了出来，一只只狰狞古怪的头颅从泥地下钻了出来， 双目绽放出凶残的红光，盯着这九个活物，血腥味的弥漫使他们更加狂热了，恨不得把土地给扒开，让他们可以一口气扑过去啃咬。埋在土里的亡灵都是人类形态的，古都经历过无数次的改朝换代，经历了众多妖魔战争，死去的人远比妖魔要多，更何况这是沉淀了数千年的亡魂，土地本身就不再是正常的土壤了，充斥着滋养死物的死息，一旦阳光不再普照的话，这些死物就会像被催生长的植被一样钻出来，扫灭又还会有再下一个死亡季风席卷之后再次复苏的。但是也不知这块土地历经了怎样的骤劫，无论是死在这里的妖魔还是人类，他们死后化作的亡灵大部分都呈现出人的形状，明明是兽骨，可是生生地拼凑成了一只无比怪异的骷髅巨人，头颅都还是前不久半腐烂在地上的秦岭怪妖，身躯则是由只剩下骨骸的人类躯体组成，亦或者本身就是一个四肢着地的满身尸斑的怪兽，脑袋却是一个腐烂的人头。总之这些死物会想尽一切办法将自己拼成人的形状，无论是半人半兽，还是由好几具不全的尸体怪凑在一起的，亦或者全是兽骸非要组成一个兽巨人尸物的。此刻这支九人小队所遇到的亡灵基本上都是人类，想必不久前有一片居民惨死在这里，当他们被土地滋养的足够年份，拥有了尸格之后，便会破土而出袭击活物的。 小子反应很快吗？你算是救了这自以为是的家伙。 秦虎对张小猴说道。张小猴勉强地笑了笑，也多亏了当初在西赵谷获得的土系灵种流爪，只要是从土里面钻出的东西，张小猴都可以遏制得住。 我们赶紧前进吧，到了阳阳村我们会更安全一些，这些死物没等天完全黑就钻出来杀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多半是死气浓烈将稀薄的阳光都遮蔽掉了。 女军师石少菊说道。队伍里面没有治愈系的法师，所以大家只能够将陆红晶的腿包起来，强行止住他的血。陆红晶流血过多了，必须赶快得到治疗，他们携带的药物也不过是延长一下他死亡的时间，拖延下去陆红晶不仅会失血过多而死，更会被尸毒给活活毒死。 我来开路。 张小猴自告奋勇地说道。 好，你的灵种能压住他们出土的速度。 天哪，有好多亡灵朝我们这里冲过来。 怎么会这么多？这片地带就算是血色区域，也没有理由刚入夜就钻出这么一大群。 估计这块地前不久有大量的人死亡。 众人调整好了阵型，尽管死物一开始的袭击令他们有些慌了神，但很快大家便镇定下来了，各种魔法星图在他们的脚下闪烁而起，冰霜、烈焰、雷电、狂风之力朝着这些丑陋的死物涌过去，把他们打得更碎了。 昆之林。 女军师石少菊是一名植物系的法师，就在大家面临一对十几只尸物的东西阻截的时候，石少菊用他的植物系中阶魔法生生把他们困在了里面。昆之林之藤非常的多，形成一个密集无比的植物囚牢，那些尸物智商有限，一旦碰见前方有阻拦就会疯狂的啃咬，于是有了几分植物大战僵尸中僵尸啃坚果的即视感。事实上这里的尸物并没有那么萌蠢，他们面目狰狞，嗜血贪婪，若是被接近活人会被生生啃咬成骨头，那种滋味陆红晶已经品尝一部分了。 走，别指望杀光他们。 石少菊一看大家还在恋战，顿时吼了一声，众人赶紧收了魔法跟在张小猴的身后。张小猴在前面带路，他走过的地方松软的土地都会立刻变得坚固的，这就防止了大家被脚下的东西给拖到土里面。离那个村子还有4公里，大家全速前进的话应该可以安全抵达。村子里的人自有避免亡灵的方法，能到村子里的话就不至于面临这种群尸包围的局面了。 魔藤束缚。 石少菊双手柔软， 摆动之时，他的身侧立刻有了柔软的藤蔓生长了出来。藤蔓在石少局的控制下变成了坚韧的绳索，迅速的在前方的大尸物双腿之间交缠了起来。大尸怪拥有宛如巨牛般的躯体，身上的腐烂之肉正一块块往下掉着，落在地上之后竟然化作了蠕动的虫子，携带着病疫不断地朝着军官们爬过来。石少局的魔藤紧紧地把这头大尸物的双足给捆绑住了，但是这头尸物如刀斧一样的手臂却狠狠地剁了下来，砍得土地都快裂开了。褐色的岩石壁障如弧形的山墙耸立，把诸位军官保护在其中，但是他们的情况并不乐观，在岩石壁障之外还有成群成群的尸物在啃咬着，他们的爪子锐利，躯体如泥，厚厚的岩障都快被刨干净了，这些腐尸根本就不知道疼痛是什么，甚至还用脑袋去撞岩石保护，撞得头破血流，脑浆飞溅，手爪还在撕着。张小红额头上都是汗珠，他见过的妖魔也不算少了，凶残的，狡猾的，冷血的，可是像这些尸物们这样丧心病狂的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些尸物没有知觉，没有心智，没有疼痛，也没有恐惧，有的仅仅是对活物的那种本能的追逐跟啃咬，唯一能够令他们退却的就只有阳光了。可是这才刚入夜不久，等阳光到来，那他们很可能就变成同类了。 我是影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